前两天在那个跟就是他们19个学生啊，他们问一个有趣的问题啊，他说这个真的这个看一个《金刚经》啊，好像他们都初学啊，他说哎呀，好像在看无字天书啊，根本进不去啊，怎么进去啊？坐在那边半晌也进不去啊，静坐完再去看还是进不去。我说啊，其实你要念《金刚经》啊，你要打坐要有法门的。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啊，这个是我后来读后心得啊，就是我学的《金刚经》，我跟大家 share 过嘛，我根本十几年前，20年前，我念《金刚经》，哇，我念好快啊，10分钟不到一部《金刚经》就念完了。可是啊，里面的字啊，真的每一个字都看得懂，合在一起完全都不懂。我那时候根本也没想过说。诶，自己会去念《金刚经》，会去研究《金刚经》。我真的研究《金刚经》是，今年是2019年3月，我是2017年3月，还真的就是3月开始，开始看《金刚经》，真的开始把《金刚经》拿起来。我要讲一下这个机缘哦，所以会带到你怎么去在比较快的时间之内能够进入那个状况。我一开始是讲《心经》啊，是2016年。那讲完以后呢？我那个时候讲完以后，那大家就不想讲了。一年那一个班呢、啊，我那时候只有那101个班，然后呢，同学只有小毛5只，他们说不要停啊，想要继续上课。哎呀，那我就说，那跟心经最接近的就是金刚经啊，我就说那我们讲金刚经吧。后来啊，我发现拿起金刚经看，我的妈呀！我心里想，这个难不倒我，我这么聪明。我跟你讲，真的。横看、倒看、竖看，怎么看哦，也看不明白里面讲什么。我心想，这糟糕了。那2个月以后要回台北上课，这上什么课啊？开天窗了。我到后来啊，就我说我就这个想到有一个同学啊，他那个道行也蛮高的，他就跟我讲，他都听净空法师什么什么。我才进去看的那个净空法师的视频啊，它里面有一堆视频，那么其中有一个是1995年，我记得是1995年，他大概20几年前在新加坡，讲了一场最他这一辈子他讲的最长的《金刚经》，250个小时，就是 solid 的250个小时讲课的时间，分成125集。我从那边起头啊，那么也从这个进。是那边得知了姜味浓居士这个这么棒的一本书啊，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一件事情啊，像我这样一个没有底子、完全没有任何佛学基础、没有底子的人，我为什么能学好金刚？也不能讲学好，我为什么至少能够还有一点，至少有一点理会啊，有一点很重要，你要进入他那个状态。什么叫做进入那个状态？你不能把它当一本书在看。你不能把它当一本历史小说或者一本哲学书，你只是想要去理解，你这样子永远没办法理解，因为《金刚经》不是一本人世间的书，它不是人世之间的智慧，那不是你在那里花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几百个小时硬 K 硬啃能够啃出东西来的。你要让自己进入到那个境界。你说，那我怎么进入那个境界啊？是有声书吗？不是书，那有声书了，录音带了，都不是。你要把它想成它是一部舞台剧，你就是里面的演员。今天你不是在这里去看一本书，你是《金刚经》。这个《金刚经》是一个立体的场景，是一个舞台剧，你在里面演戏啊。你人要在里面啊。如果你能够当须菩提，你就当那个须菩提，你就是须菩提。你问佛陀问题，佛陀回答你啊。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观想你自己是须菩提，那好歹你观想你坐在须菩提的旁边，旁边有一个很厉害的同学在跟老师有问有答，你坐在里面呢，你要进入那个状况，你要进入那个状态，你就跟佛菩萨，你就跟宇宙的磁场，跟他们的能量连接在一起，你就进入到了当时的场景。为什么我们说佛法末世成就很难？因为现在根本没有佛的加持了嘛。那为什么我们说正法时代？正法时代是什么？就是佛在世的时候那500年呐、啊，那1000年，其实真正正法时代是那前面的1000年。但严格来讲，成就最多、解脱最多的前面500年，为什么？而且佛陀在世的时候， 所有的弟子基本上都解脱，都成就了，都出，就是基本上在都修行成功了。为什么？因为他在佛的持之下。所以真正修行成功不完全是靠我们自己，哇，蛮干苦干，或者说我很有智慧，我可以领悟这所有的道理，其实真的需要他们的加持。怎么样加持？你要跟他连在一起啊，你就在他旁边，他加持力最大。你不要被时间空间限制住啊，你说这个什么啊，这2000年前这个在印度我怎么去啊？ No， 时间跟空间是人所创造出来的，这是人的心念所投射出来的。我们说我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所有都是你的妄念所投射出来产生的时间空间。你在这个 moment 是清净的心，你就到了那边，你就去观想。其实我们藏传佛教也一样啊，我们从来我们师父教我们的是什么，把佛就是那个主尊还有他的宫殿直登搬到我的家里面来，我家就是那个宫殿，那个宫殿就是我家，我就是那尊佛，佛就是我，是用这种方法修行是最快速的。但是你必一心清净，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在这两个小时，或者你在自己在家看《金刚经》的那几分钟之内，你是一心清净的。那么哦，对，我刚刚忽然发现我忘了问阿 K， 我们晚点再问阿 K。 那个我刚看到忘了问阿 K， 所以我们要进入那个状态。所以啊，甚至打坐的时候，我要跟你们讲，打坐的时候，下次你在家练呼吸法，怎么样能够进入状况最快速？当你坐下来要呼吸之前，一颗非常清净的心，你告诉你就在内心讲，我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我跟宇宙无二无别，我就是佛菩萨，佛菩萨就是我，我跟佛菩萨，我们的佛性，我们的觉性无二无别，我没有分别心，分别心而造成这相对的状态，所以才有佛跟众生。当你没有分别心，一心清净的时候，你就跟宇宙正量，你就跟佛菩萨，你就跟当时金刚经的场景连接在一起。所以你要先有这个想法，之后再开始九次，就那个九次呼吸法，你就会很快的进入状况。那念金刚经也是啊，你要去想啊，你不是，你是须菩提啊，或者你是须菩提旁边的那个好同修啊，好朋友啊，坐在旁边啊，你要去想一想那一天的行程是什么。你早上起来跟着佛跟着须菩提，你们出去把自己整装好，出去到舍卫大城乞食。你要记得啊，那个乞树集孤独园，记不记得我们讲它是在郊区啊，一个禅园嘛，一个林园子里面啊。那大家把自己弄干净之后，就到舍卫大城那个里面去乞食啊。那把时间把东西带回我们的精舍，在里面吃饭，吃完了之后你就洗手呢，你就把衣服弄干净。佛也是这么做的啊，你就看释迦牟尼佛在你旁边，他也是这么做的啊，须菩提也是这么做的，大家就坐在里面禅坐了。这是你一天的开始啊，你要进入那个状况。你在看金刚经的时候，你想听一段，比如说我的录音之前，或者你想复习一下金刚经的时候，你要先把你自己带入那个境里面，佛就在你旁边，他直接加持你，你怎么可能念不会？ Instead of 你自己觉得金刚经是一个2000年前以前大家对话，你拿过来硬啃死 K， 你怎么念得懂？你念不懂的，那个不是一个人世间的智慧，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很特别的一个般若。所以你要抓住这个法门进到那个境界里面。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在静坐，隔壁同学须菩提他很聪明啊，他是以空性闻名。佛有两个弟子啊，这个舍利佛啊，心经里面那个主角舍利佛是以智慧闻名，那金刚经里面是须菩提是以空性闻名。他是你同修啊，就在你旁边啊，他非常的脑筋啊清楚啊，他这个慧根很高啊，他发现到佛啊是用言，不是光用言教，而用身教在教导我们一切啊。每天他已经成佛了，但是他没有佛的样子啊，他还是带着大家去脱衣持钵啊，就是说持钵啊，去行乞啊，还是做凡人做的事情啊。他回到这边跟大家一样，把自己洗干净弄干净，其实他早都不用吃喝拉撒了，他还是过凡人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我相。那么 他没有我像，而且啊，他绝对不会追着那个学生啊。你去看那个场景，大家都坐在那边禅坐，他也不会追着学生去跟学生讲说你有罪啊，你要被救赎啊，我要讲法给你听啊，不会啊，他没有法相啊，他不会每天把佛法挂在嘴巴，他没有法相啊。但是他是以身教代替言教，他的一行一言一行行住坐没有一个不是佛法，所以啊，他不着非法相。他第一品的序文就把整个《金刚经》的精神全部带出来了。除了我们之前说如是我闻啊，那他整个这个序啊，把整个长就整个《金刚经》的精神全部带出来，那没有不着我相，不着法相，不着非法相。你的同学须菩提啊，坐在你旁边，他看到了，我们都还没有顿悟啊，我们是那与会大众的1250人之间其中的一个。那须菩提他搞清楚，他看懂了，他觉得禅机到了，他才去问佛陀这件事情啊。你去看看须菩提把右肩偏袒，右膝着地，对吧，是右膝着地，然后呢就像要那个求婚一样，两手合在那边跟佛陀讲，他先赞美佛陀，他跟佛陀说他看懂了，佛陀啊是用这样子的言教身教在护念所有的这些修行人，所有的菩萨修行人。那他说啊，他想跟佛陀请教问题。那他请教问题呢，这个时候金刚经开始，他请教云何因云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因云何住是什么？怎么安住我的心？安住什么心啊？安住我所发的菩提心啊。我发菩提心啊，我想要行，我要行大圣啊，菩提心是大圣啊，我不但要自利，我还要利他，我要自己求得智慧啊，我还要帮助众生那个脱离苦海啊，救苦救难啊。那我所发的这个菩提心如何安住？我说哎呀，你每天发心要减肥，你哪一次成功过？都没有成功过，第二天开始就大吃大喝，运动三天就不运动了。所以啊，你发心容易啊，发心已经不容易，你发心但是你要能够持久的发心，能够安住你所发的心的更。所以他就问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啊，我发了心我如何安住啊？那第二个是什么？我如何降服自己的妄心啊？那个妄心是什么？妄心就是我们静坐的时候不停出来的那乱七八糟的那个想法，你想要它发生也可以，也没，就是说你想不想要它出来它都会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妄念啊。妄念不只是说你要跟外面接触你才会有妄念，你就算到山洞里面，你就算是在找关在房子里面一个人，你在上厕所，你在洗澡，你在泡澡，无时无刻只要你静下来，那个妄念就如跑排山倒海而来。所以他告诉这个须菩提啊，他才问我如何降服我的妄心啊，我如何降服我的妄念啊。这个妄念就是我们贪嗔痴啊不停的冲上来，我要买啊，我生气啊，我不如意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啊就是以我为中心，这个所出来的所有的念头就是妄念。那他就问佛陀说，我怎么样才能够降服我的妄念？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同学须菩提就问了佛陀这两个事情，所以佛陀才讲了后来那许许多多一连串的东西啊。两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他说你要发心啊，你想要降服你的妄心，你想要发大心降服你的妄心，其实为什么？因为你想要永远的离苦得乐，你想要成佛嘛，你想要觉嘛。那你今天想要做这件事情啊，你绝对，我们之前讲过，你绝对不能说哎呀，我要离苦得乐啊，我要有成就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如果是这样子的想法，你就完蛋了，你一定是苦上加苦，原来的烦恼都在，再多加一个烦恼，我要如何成佛？所以佛就告诉他一个法门，他说如果你想要真的能够觉啊，想要成佛，你必须发心度所有的众生，你不能发心度自己，你要发心度众生。 很大一个原因是什么？其实你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你，你跟众生中间根本不应该有分别。你如果还有分别心，就是我跟众生是不同的，那你永远永远没有办法成佛，你永远没有办法有成就。这个是佛告诉他，所以第一个要发心度所有众生，而且是无论哪一界众生，六道轮回三界里面众生全部都要度啊，比自己好的、比自己差的、跟自己一样的，通通要度。但是在度众生、发心度众生、大慈大悲度众生的同时啊，你要记得啊，所有的众生啊，其实都是缘生虚妄，所有的众生啊，因缘和合下，就是这个机缘下面，你看到的众生，众生是虚妄的，你自己也是虚妄的，佛也是虚妄的，菩萨也是虚妄的，所有都是幻象，都是缘起则生，缘散则灭，根本都是假的。那就像梦境一样，所以你不要，你在梦境里面救人啊，你在梦境里面救苦救难，那你别以为里面都是真实的，没有啊，那个梦是假的，里面所有的角色也是假的，你救苦救难这件事情也是假的。那所以啊，你在梦中做这件事情，你要去这样想。所以这是他告诉他的法门：发心度一切众生，但实无众生得灭度。这个很重要啊。那后来把它翻译成什么呢？如果翻译成我们懂的白话，我们叫福慧双修。福就是发心度众生啊，那要布施啊，财布施、无畏布施、法布施。那么慧是什么？就是你自己要能够证得这个空性的智慧，就是我们所讲的《金刚经》里面所讲的般若波罗蜜啊，这个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们讲到十三品啊，那个名字，这个名字啊，就是整个经题所有的一切。这个智慧是什么样的般若智慧呢？带着我们回到老家，我们老家是在哪里？我们原来明心见性的那个状态，他带我们回到那里，带我们渡彼岸，带我们渡过这个烦恼的这个河流啊，痛苦的苦海啊，能够到智慧的彼岸，能够到究竟涅槃的彼岸。所以《金刚经》十三品就是在讲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啊，讲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在讲金刚经的名字。因为古时候啊，其实就是比较，他们说这个悟性比较高的学生啊，当你看到这个经的名字啊，大概就整个经啊，这个经题啊，或者说这个经的这个精神啊，已经都掌握了。那我们这些人当然不行啊，但是古时候你去设想，在佛陀的加持之下，那所有那些同学，这些同学其实很多很多，大部分都是力道非常强的修行。他看到啊，《金刚般若波罗蜜》其实就已经懂《金刚经》到底在说什么。那《金刚经》到底在说什么？我们上次有说，金刚啊，是能够坚硬无比啊，发光发亮。所以它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啊，它能够斩断一切这个坚硬的物体，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它。所以呢，它帮助我们要斩断啥？斩断我们的无明，就是利用金刚斩断我们的无明，斩断我们的贪嗔痴，斩断我们的妄念，斩断我们一切判断跟执着。金刚经就是这件事情，就是用来做这件事情用的。那么还有啊，它金刚嘛，它就是光明啊，所以这个光明啊，也照亮，把我们的无明照走，照亮变成光明。那么无明就是我们的贪嗔痴啊，就是我们的烦恼，让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的主因啊。那它的对面是什么？就是光明，那就是菩提。烦恼的对面是菩提，无明对面是光明，六道轮回的对面是什么？是究竟涅槃，完全没有烦恼，永远的离苦得乐。所以啊，金刚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啊。那般若波罗蜜呢，般若我们讲过就是一个无上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啊，不是我们一般人世间的智慧，所以在经文翻译过来，他并没有把般若翻成智慧，他把般若如果翻成智慧的话就失真了。因为这是一个空性带我们永远离苦得乐，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的智慧的般若，根本不是人世间的智慧。那 波罗蜜呢就回老家了，渡彼岸啊，渡岸啊，过河啊，完结都有意思在里面，回到对面。那这就是说，一个能够斩断我们无明，带着我通过那个生死的苦海啊，到对岸的一个智慧，那就是金刚经的意思。所以佛啊就跟金刚经讲说，哎，以是名字汝当奉持啊，就是告诉他这个金刚，你就要照着金刚经这个名字的意思啊，你要去实行它，要去实行它。整个金刚经是这样子出来的。那么这个金刚经啊，十三品啊，有十三品很深啊，非常深。你要讲浅也可以讲很浅，你要讲深啊，其实它非常深，因为它所有的寓意啊，它是用隐喻啊，它不是用明的，它是讲暗的，它是用隐藏的方式来讲。第三十三品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它告诉你金刚经的名字，那你要搞清楚金刚经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它的意思是什么。除了这个呢，它告诉你修行的法则。哎，前面都是讲理论，现在真正开始讲到这个怎么去做。所以啊，你每次看到所以者何啊，他佛陀不是告诉大家说你要以是名字汝当奉持，就是这个金刚经的名字你要来奉持。那怎么奉持呢？就是所以者何。所以者何啊，下面几句话啊，你看啊，根本不知道他在胡扯什么，所以想在写什么啊，我的天哪，那怎么会是 practice 的法门呢？这里面写了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讲，它有四样事情，这个你倒是要记一下。如果有姜卫农居士那本书，你们自己上网买的，他这里面都有写。如果没上网买的啊，这个倒是要记一下，因为这个反而是我平常叫你们不要做记，这个反而是要提醒，就在旁边写一下。它有四个法门。他说啊，你金刚经啊，这后面这一段十三品啊，这所有的内容就是在告诉你四个法门。第一个啊，不要找名字相。哎，叫你不要找名字相，你说在哪儿啊？不要找名字相，他可真的一个字都没写。要找名字相是从哪里开始呢？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一直到世尊，还有第二句，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世尊，如来无所说。这两句的意思是不着名字相。然后呢，要那个经文我拿出来啊，这样再跟你们。这个是不着名字相，不着境界相，行啊，不着心相。哦，对不起啊。我这边这段看不好意思啊，这个不着名字相就是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还有第二个是不着言说相，不要被语言所障碍了。不着言说相是第二句，须菩提，于意云何？然后到世尊，如来无所说。第三句啊，是不着境界相，境界就是外面的那个境界啊，我们身体所处的境界。这是从哪开始呢？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有所围城，一直到须菩提，诸围城，如来说是围城，还有到最后一句世界，从这里一共三句，须菩提，然后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你们先把它记下来，我会好好的讲。那再来最后一段是不着身相，身体，从须菩提云云和三十二相开始，一直到最后，就是这最后这一句啊，到最后这一句，是名三十二相，这个地方啊，就是不着身相。你们大家记一记。那么到这边讲完以后，最后还有两句，那个就不管它，那个就是题外的。所以啊，中间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大段十三品其实很重要。啊，它难的地方是我们刚刚讲的所有不着名字相，不着言说相，不着境界相，不着身相，它在经文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但是它的隐喻，就是它的那个隐藏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金刚经难的地方，他所讲的道理啊，都不在经文里面，都在经文里面，但没有一个字，全部都是用别的字来表达出来。 所以这四个事情很重要。所以啊，《金刚经》它到了这里啊，因为已经是通常嘛，这个经文啊，我们看上《金刚经》的上半一共有16品，那么下半17品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重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到了到13品已经快要到尾声了嘛啊，所以这个时候佛陀就把经的名字给丢出来了。须菩提说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把经的名字，所以佛陀把经的名字丢出来，他跟佛请教。那么佛不但跟他解释经的名字啊，还给了他这四个法，非常重要的法，就是我们平常啊，在家啊生活之中啊。你说哎呀参禅啊学佛啊，你还是要有法门啊，跟你的生活要能够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什么叫做不着名字相。不着名字相是什么？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即非是名的语法大家应该已经听过很多次，到现在要清楚了，讲了这么多，讲几个语了啊。那个则非是什么意思？从体性上来讲，是名是从名相上来讲，则非是名。所以啊，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佛说啊，看看他讲佛说，他没说如来说啊，为什么？佛是相上来讲。是从体性上人世间这样来讲，所以佛啊说般若波罗蜜啊，我们就是等于我们人世间所讲的般若波罗蜜啊，我们人世间在讲般若波罗蜜啊，事实上在体性当中来讲根本不存在。什么意思啊？他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啊，人家说为我们所有的人啊，你知道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有分别心。我们分别心来自于两个来源，第一个是与生俱来的业力，我们与生俱来的习气啊，让我们就有所分别，有一些喜欢的，有一些不喜欢的，再加上我们投胎以后长大的过程之中，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灌输了我们很多的观念，有钱是好，穷是不好，漂亮是好，丑是不好，那个有地位是好啊，那个升斗小名是不好。很多时候妈妈叫我们以后要好好念书，要这个成大功立大业，要能够赚大钱啊，要能够养活自己，要孝顺父母啊，还要然后呢要为家里争光啊，要对是说当然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啊，当然有些妇女比较好，要对社会有所贡献。那么但是这一连串的其实啊，您造成了我们很多分别的这个价值观。我们看到了这个爱马仕啊，就说它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大的房子，这个好的区啊，这个可能 Palo Alto 这个Saratoga 或者是 Beverly Hill 啊，在我举个几个加州的啊，就是好啊，就是这个区好，里面住有钱人，那其他一些地方不好，这都是我们从小。受的一些教育，我们看到了任何的一样东西啊，我们会被它的名字，我们会被它的名字所影响。那么我们会以为啊，这个智慧啊，般若波罗蜜啊，我们听到的般若啊，就是一个智慧啊，就是一个扎实的智慧啊，就是一个金刚经，金刚经啊，看到金刚经，哎呀，这个书就是般若波罗蜜啊，我看到了心。哎呀，他就是带我成佛的经典呢、啊，我要供奉啊。那么我看到了佛啊，我看到了佛就是用来保佑我的，我要跟他跪拜啊。那这所有的一切，就是我们着相，着了什么相？着了名字相，着了我们眼睛所看到这个名，就是说他上面写标记写个佛，写个爱马仕，写了一个豪宅，你就觉得这个是好啊。然后呢，你就被这个东西啊。抓得团团转，你为了这个东西啊，你为了这个好，或想要脱离那个不好，有一些好你想要亲近，有一些不好你想要远离，为了这件事情啊，我们这辈子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很多的努力啊，那到底值不值得啊？不知道。他告诉你啊，佛告诉你啊，他说啊，金刚经教我们什么？你不能去执着于名字相。他就用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如果你以为《金刚经》就是般若波罗蜜， 你以为心经就是般若波罗蜜，你以为所有的佛经这些讲空性的书就是般若波罗蜜，那你搞错了，你大错特错了。真正的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就是心中完全没有般若。这个地方很深啊，真正的空性的智慧就是你心中根本没有空性的智慧，没有任何一点执着。虽然你无时无刻不在体验或者是实行空性的智慧，但是你心中完全没有起心动念，你根本没有去想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们说你无时无刻不在行善，但你从来没有行善的念头，你无时无刻不在呼吸，你也从来没有呼吸的我需要呼吸的想法，就是这个意思。真正的般若波罗蜜，真正的至高无上的空性智慧，就是你放下一切，脑子根本没有空性智慧。所以以后我们不要再弄拧了，以为看到金刚经就看到了般若智慧，其实不是的。真正的般若智慧是你放下你的执念，不再执着，般若就升起了。当你完全没有般若的念头，当你完全离开般若的相的时候，般若就升起了。万法不生，般若生啊！你起心动念没有了，般若就生出来了。你起心动念没有的时候，万法就消失了。万法消失的时候，般若就生出来了。般若是这个意思。它这个分为两个层次，哪两个层次呢？第一个先告诉你，原来真正的般若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是告诉你，千万不要着相，不要着名字相，不要看到了什么东西就是好，根本这都是我们分别心的妄念所起来的。所以你一定要脱离，绝对不要着名字相，这个很重要，这个是第一个法门。从此以后啊，不要再让那些名牌啊，或者我们上面贴着名牌的这个标签，好的学校啊，名校啊，我一定要把我儿子送进 Stanford 啊，我学女儿一定要进 Harvard 啊，好了，付出惨痛的代价。每一个都是机缘，能念很好，不能念也很好。这我先生讲的，人的成就啊，当然我们把修行，我们如果不修的时候啊，没有修行，修行一进来整个都变了。我们在不修行的情况之下，人的一生啊，你有多少成就，你有多少福气，八字注定。跟你有没有念 Harvard， 跟你有没有念 Stanford， 跟你是不是只念了一个 college school， 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能成就，你毕竟有成就。我们当然尽心尽力的培养我们的孩子，但是你要去了解他的 talent 在哪里，他的兴趣在哪里。你要送他到一个适合他生活的一个环境，那才是对他最好的。给他信心，然后教他善知识，给他一些正确的观念，让他在一个适合他的环境中长大，有自信，然后有正量，这才是最好的。那么不要被名牌绑架了，这个名牌不光是爱马仕包，还包括学校，还有我们所处的公司行号，还有我们旁边的一切一切，不要被名牌绑架了，不要着名字。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真正的般若是当你一心中完全没有般若，全部放下的时候，那就是真般若。当你还拿着金刚经要拜读金刚经，你要拿着这个佛要就是说你这么的着佛法，这么的着佛像的时候，般若智慧是没有办法升起的。所以这是他在讲第一件事情，不要着名字相。很深啊，因为从头到尾没有讲半个不要着名字相啊，就是这句话。我刚说你说哎，那你怎么知道？我是看那个姜卫农居士写的，那个写的非常细，非常好，写的很棒。好，再来第二个啊，第二个法门，我刚说什么？不要找言说相啊，不要找言说相。他是用什么来讲？他说，我就问须菩提啊，他说云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他问须菩提，他说你看啊，这个这边来了。如来有所说法否啊？如来是什么？如来就是我们讲体性来讲，空性来讲啊。那么须菩提啊，就跟佛说啊，他说世尊，如来无所说。这个有意思啊。你看啊，佛在世啊，讲经说法49年，没有一天啊不再讲法，言教身教都好啊。但是呢， 佛啊，虽然每天都在讲法，这个是事相上来说，这个是人事的相上面来讲，但是这个如来啊，就是体性来讲，它真正如如不动的本性啊，从来没有，甚至从来没有，甚至有一个念头，我要讲经说法，我要普度众生。所以我们看到佛说法，什么东西都是世间的样子。如来本性如如不动，从来没有起心动念，也从来没有说过法。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搞清楚啊，不要不着言说相，不着言说相。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以后讲话，两个层面，其实它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告诉你，让你啊不要被外面外界的语言跟文字啊拽得团团转，不要因为人家所说了一句这个叫做诋毁你的话，你就气得要死啊，侮辱我，这个不公平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要这个洗清我的这个名声，我要这个反正这些所有毁谤呢，一定要把它弄得水落石出。那另外呢，人家说你好哇，就沾沾自喜，开心的不得了。哎呀，你看呐、啊，他说我讲的好好哦，他说我这个做的好好哦。他告诉你，不管好的话、坏的话，你都不要上心，因为这些全部都是虚妄的，都是人世间的东西。对方讲你好也好，讲你不好也好，其实啊，为什么都不要上心？因为你要看更深层的，对方的如来。对方的佛性，对方的觉，跟你一样，其实都是清清净净。我们要看的真正修禅宗，你要看的是明心见性。我们所有的众生跟佛，我们的觉性相同，外面叽叽嘎嘎，好的话也好，坏的话也好，全部都是人世间的妄语啊。包括佛在人世间讲经说法也是虚妄的，你要能够去看更深层一面，佛、如来、我们众生、我们的佛性、我们的觉性，其实大家都是清清静静的，根本都没有起心动念。不要梦境里面的这些有人骂你，有人说你好，哇，这个是在里面搞到你，要不然就痛苦不堪，要不然呢就是欣喜若狂，不行，你要能够安定下来。你要知道，就所有的文字像所有的言说文字，这个啊，就包括所有的能够影响你的一切东西，其实全部都是虚妄。这个啊，你一定要清楚，所有人家这个还包括什么呢？很多是在讲你情感上面，人家说我爱你啊，我恨你啊，你的这个爱人对你的 promise， 你的父母、你小孩、老师，所有东西的一切的言说相，不要被这些东西绑架，千万不要被他绑架。心就是保持你的心境，不要喜，也不要怒。不要再被喜怒哀乐拽着你的人生不停的转圆圈，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他说不说不着言说相十三品啊，我们讲下去啊，其实你大概会懵懵懂懂，不是非常完全了解，不过其实没有关系的，我们会概念会一直重复。那么所以如来有没有说法？如来没有说法，佛说法，佛讲经在世说法，但是如来是他的佛性，是他的法性，如如不动，从来没有起心动念。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我们的佛性跟法性，所以他告诉你，人世间一切的这些言论啊，所有这些内容，千万不要被绑架。这是在讲第二个，不要不着言说相。那你再来啊，第三个，他是说啊，不着境界。境界相从哪里开始？如来说三千大千世界是为尘，一直到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也世界。你说这个境界相是什么意思啊？境界相啊，其实就是我们所处的境界啊。你的眼耳鼻舌身，不是会跟外面这所有的五光十色的这个娑婆世界接触吗？你所看到的东西，你所听到的东西，你所闻到的味道，看到东西，听到的声音，闻到的味道，还有你嘴巴所尝到的味道，你闻香啊，尝味道，你的皮肤啊，你的手脚身体，你的皮肤所接触到的这些东西啊，其实也不要被他们绑架了。因为佛陀告诉你啊， 三千大千世界，其实应该佛的一个教化区吧，就是一个大千世界。那他说三千大千世界，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可能是，哎呦我的天哪，千万亿倍吧。哦，这么其实已经是无不可思量的那个数字了，根本就是无穷尽，是我们世界的无穷尽的倍数。这么大的三千世界啊，其实都是由微尘所造成的。我们说嘛，你说这个世界有山有水啊，一开始我们没有房屋啊，没有这些植物动物啊，一开始就是山有土地嘛，就是跟水，一开始最原始土地跟水，土地不就沙石吗？沙石又可以再细分，水也是一样啊，有水分子啊。它真正告诉你就是说，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哎呀，全部啊都是由微尘所组成而组合而成的。那微尘呢、啊，还可以再细分成更细的微尘啊。我们那个佛经上面有讲那个好多更细的微尘，什么牛毛，什么叫做牛毛尘啊、羊毛尘啊、兔毛尘啊，还有水尘、金尘、微尘，这个往下有非常细、非常细，各种各式各样的微尘。微尘下面还有，微尘下面还有更细的微尘啊。那极微之微啊，这些东西都能够永远不停的细化。所以呢，我所看到的三千大千世界啊，全部啊也都是一些微尘或比微尘更细微的东西所组合而成。这些东西是虚妄的，因为一打全部都散掉了，全部都是虚妄的。不要被这个境界所绑架。这个境界是什么？我要吃好，我要用好，我要穿好的，我要住好的，我所有东西要最好的。那不要被这些东西绑架了。如果能够有享受，如果有这个机缘，这个水到渠成也很好。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过一个好的日子，但是不要为了去寻求upgrade 啊或更好的物质生活啊，而绑架自己的心啊，而无所不用其极啊，而造成自己痛苦不堪啊。其实他真正告诉你，就是说也不是让你都不要这些东西，而是让你能够随遇而安，要在自己能力为之内自在的情况之下去过一个舒服的生活。有很多东西比物质更重要，所以啊，不要被这个世界、被这个物欲世界、被这个外境所绑架。你不要被绑架，也不要用这些东西绑架你的小孩啊，要给他们一个自在的生活，要给他善知识，给他正知识，给他正量，而不要他出生就背负着你必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些期待过他的这一辈子。其实这个东西是很糟糕的。那我们自己不要被绑架，也不要绑架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啊，他告诉你啊，三千大千世界其实都是微尘所组合的，而微尘呢也是一些虚妄的东西。所以啊，世界非世界，微尘非微尘，他告诉你什么？世界是由微尘组成组合的，世界非世界，他告诉你世界是虚妄的，微尘也是虚妄的。所以在这个章节啊，其实他告诉你世界跟微尘它的体性上来讲其实都是虚妄的，它只是名相上面来讲是世界是微尘。你不要这些被这些名相，被世俗的名相所打乱掉。这个啊是这一小段所要讲的，不要着名字相，不要被这些名牌所绑架，不要着言说下言说相，不要对外面的人啊，其他人啊，对我们的评论啊，给我们的一些 comment 啊所绑架啊。那再来呢，不要被外面的这个境界这个环境啊，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这一切的环境所绑架。那最后啊，他叫你不要着身相。他用什么来形容呢？须菩提，他就问须菩提，云云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佛。我们那个如来啊，有法身，我们讲过啊，有法身，有报身，有应化身。这个三十二相啊，是应化身。表面说三十二相啊，其实事实上它有无数的相了、啊，它只是用个三十二来代表啊。我们讲过嘛，法身啊是尽虚空变法界啊，这个不起心动念呐、啊。但是呢，修得法身呢、啊，它还有报身跟这个应化身。你看我们之前说福慧双修嘛， 这个慧啊修到极致的时候啊，明心见性到最后所有烦恼是成，而且是成圆正佛啊，就是已经是永远的离苦得乐，究竟涅槃，圆正佛是最终极的啊。尘沙烦恼断了，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所有的无明烦恼也断了，最后真正成究竟佛大觉，我们说大觉，那个或者说究竟涅槃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修的是法身，但是你在修慧的时候，你一定是修福，福慧是双修的。你如果福没有，你慧走到一个地步之后就上不去，所以福慧是相辅相成，同时并进。你慧修到极致的时候，福也修到极致，你所出现的就是报身，就是你的报身啊，它一定会有那个享用的报身啊，这是福德，它的福德圆满了，报身会出来。那么报身呢，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受用，就是我自己啊，佛自己享用的；另外一种是他人享用。什么叫他人享用？就是讲经说法给其他人听嘛。因为佛的法身只有佛跟佛之间呢、啊，互相能够看得到啊。那没有用啊，没有办法利益众生啊。所以他福修到最后，他会有报身。报身呢、啊，是讲经说法给菩萨听的。那么还有一种啊，是因为当初他在发愿的时候啊。发愿的时候他说他用那个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普度众生啊，生生世世他到救苦救难，所以会有应化身出来。应化身是什么呢？或叫做应身，或化身，或叫应化身，就是在救苦救难救一般的老百姓，叫一般的众生，那些没有修行的众生，没有应化身，三十二相就是应化身。所以啊，他说云力云何啊，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佛，你是不是看到了如来的化身，就可以看到如来的法身？其实不是的，你看到的化身就是化身，化身呢、啊、是虚妄的，那么化身不是法身啊。所以呢，他就以他自己啊自己的身体来做例子。他说：“你看佛在那个讲经说法，他说我现在的这个身体就是我的法，这就是我三十二相之一啊。”那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你觉得你见到我这个身体就见到如来了吗？见性了吗？就真的觉了吗？当然没有嘛，佛的身体都是虚妄的，那更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我们这些众生的身体也是虚妄的。他叫你不要执着于你的身体啊，他说啊，你不用啊，每天到长生不老啊，每天就往自己身上里面打玻尿酸啊，打 Botox 啊，然后拉皮啊，然后要想办法吃长生不老的药，干细胞啊，要换血啊，要换细胞啊，不用天天想这个东西啊。你的身体长生不老啊，但是你一心一意啊是没有用的。他告诉你啊，不要被自己身体给绑架了，不要，你当然要健健康康的生活，能活多久当然是越久越好，有了这个健康的身体去行善，去布施，去利益众生当然很好。但有一些人倒过来了，他只想长命百岁，用各种方法去弄自己的脸，去弄自己的身体，就把自己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看看有多少那些整形的那明星，原来长得好漂亮，现在长什么怪样子都有。所以啊，他告诉你不要被自己的身体所绑架。所以其实啊，他讲不着言说相，不着名字相，不着境界相，不着身相，讲了半天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你放下一切的执着啊，不要对外面啊，我们世俗啊一直教导我们啊应该注重的这些事情，不要被这些东西绑架了，让你活得自在啊。它能够让你放下我们社会父母所压住在我们身上的桎梏啊，就是那个叫什么桎梏，那个字叫什么桎号铐啊，反正呢就把这个枷锁给拿掉，而且啊要能够用比较正确的方式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去帮助我们其他旁边的，一定要注意，被绑架痛苦就是自己，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放下，不要再执着。那他只是把他讲的他是用隐喻的方式，但我们把他一个一个列出来讲得很清楚。姜慧农我觉得他这段讲得很好，因为你不把这个点出来，我们看的经文受益以我们的资质来讲没有办法领会的这么深，但是他把他这个是一个一个弄好之后就很清楚。那我们第十三品啊，除了讲这些后面两小句我们把它讲完，如果你做到了上面这 束所有的一切啊，你如果能够先明白了《金刚经》的意思，又能够做到啊，不要着这些相啊。他说啊，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你看啊，来了，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前面是以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珠宝，后来呢是以如恒河沙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珠宝布施，前面是财布施、外财布施，这边呢是以恒河沙生命布施，这是内财布施，把自己的命都牺牲出去了，这样子的功德绝对是比前面那个金银财宝大嘛。但是哦，他说如果有人啊于此经中啊、乃至受持自具，就是说如果啊你功力已经到这个点上了，你能够讲经说法，为人演说《金刚经》，那你的福德啊，是比拿你的生命啊，以恒河沙这么多，就这么多累世累劫，不停的在以生命布施，这样子福德还要大。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啊，《金刚经》不停的在做福德的比较，但是前面的时候啊，因为功力比较浅，所以呢，这个福德的比较是用财布施，中间开始了。用生命布施啊，因为你这个时候啊，你的这个功夫啊越来越高，所以状况不一样。我们十三品就是在讲这个，我把它讲的比较浅，讲的太深，现在大家还没办法接受，但是至少把几个重点点出来，比较能够apply 到你的日常生活上面。